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哦。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嗱，今晚星期二嘅夺命捞松咧，简直就系呢个 星光熠熠 一身啊，令人星光熠熠要保良啊！啊！即刻好低調， 我哋即刻整啲號碼前面先，要捐幾錢啊？ 係啦，呢、這個 Candy 捐300咁， 陳小朋友捐1萬 ，Maggie 500咁樣，即係唔好當卡拉 OK 咁。 但唔係，我哋會多謝聽眾先喎，我哋未開始已經捐咗錢喎。 我頭先我講真㗎，多謝阿 Candy 啦、Maggie 啦、Stanley 啦，同埋阿 Sam 啦。通常我哋都未即係開麥啊，佢哋已經開始埋咗位，仲要咧就係支持我哋啦，貨金支持我哋。咁今晚我哋有重量級嘅嘉賓， 第一次。 唔係你啊，講緊 我自己係當然係啦，卡文第一次咪係咯。 你做咩咁樣衝出 嚟？我咁四年都未試過同卡文喺嗰個即 係冇啊，真係冇，我哋冇試過。 未試過，次次我都係我頂你㗎嘛。 係啊，次次你頂我㗎，係啊，擠擠都你頂我㗎。 即係未試過同場， 未試過。 我從來未同阿 Lance 做過嘅。 哦，咁啊，真係呢個有金身。 係真係冇做，係咪真係冇做？從來冇做過，咁多年都冇做過。 係 啊，從來冇。 好啊，嗱，咁我琴日我就預告咧，就話咁樣嘅全新組合，起碼都呢個貨金都過5000貨金啊。 貨金喎，我人數 人數起碼都咩啦，6000到10000啦，係嘛？即係咁嘅陣容咁樣。咁咧就今晚啊，土伯就因為要出席呢個民主黨嘅黨慶。係啦，咁啊，范國威就要講慶咁樣，咁啊，兩個可能隨時飲大咗都會翻。 嗰兩個會互相撳住啊，應該。 佢哋應承咗噶啦， 互相咬口， 互相制止對方， 唔好亂講嘢。 同埋見到阿劉慧卿就唔好亂講嘢。 卿姐就趕出門口啊！ 今晚就好似冇官到喎，啊冇特首到， 冇唔請佢哋，唔請 問責官員唔請啊。 係啊，阿林鄭冇，肯定冇。 林鄭肯定冇啦， 肯定冇。 林鄭咁忙今日。是嗎出嚟由朝帶到晚我睇新聞就。 當然啦奶媽。 但係佢 so far 好似冇回應過今次個港鐵事件係咪 有。 佢有講到。 今日回應曬㗎逃犯條例港鐵事件就明日大嶼。 因為我仲未有時間去睇佢哋嗰啲所謂回應因為我係不斷喺度睇下何志平而家就話建議罰佢40萬。and then 就五年監禁咁樣。咁其實我就喺度諗呢吓點即係其實呢啲咩嚟嘅呢點樣嚟嘅呢五年同呢四十即係 based on 咩 ground come up 到一個咁樣嘅 conclusion。 佢就係控方就去叫做一個 probation, 即係呢個感化辦公室。咁呢就係做一個嘅因為佢已經入咗罪㗎嘛。而家 等係等判係。 咁就由呢個 probation office 呢就去做一個評估專業嘅評估。咁控方就不同意嘅其實因為 probation office 呢就話何志平咧係一個 manager 嘅角色， 即係話佢就唔係，即係其實佢只不過係泊車嘅啫，佢就唔係個主導人，係啦， 佢唔係個 咁個主導人咪死咗啦咩？ 邊個主導人？都冇事嘅， 主導人死咗啦嘛。 主導人有兩個，其中一個就因為感冒入院就病逝。 哦，已經係即係唔明。 咁另外個呢個主導人嘅主導人咧，就而家就隱居喺香港，據說就唔敢去美國。 哦。 是啦咁所以就話五年就算輕我覺得因為佢將佢嘅角色就定性係一個 manager 嘛。 嗯我反而我就睇呢個鏗鏘集佢就交代前因後果啦即係究竟當時嗰個米奇。 夜裡米奇。 夜裡米奇。 夜裡米奇。 咁呢我唔明白嘅就係、是、其實而家你牽涉嘅唔係話一個好簡單佢個人自己一個貪腐嘅嘢喎，而家你係講緊一個跨國，大家互相即係行賄收受利益去賣依啲甚至係資產嘅嘢喎，都幾嚴重嘅喎。咁點解會咁小事話5年40萬？所以我唔明白嗰、那個即係個嗰、那個咁樣嘅建議嘅判刑咧。 同埋佢另外係另加20年嗰個就洗黑錢嘅，即係5年就另外再加嘅。5年就是那個防管條例另外就使得錢 再多一點的另外。 是。 是 的現在就因為個控方呢其實在庭上披露的案情呢是遠超過現在他的控罪的。 嗯。 咁阿米奇嗰 part 咧，其實就唔入控罪裏面嘅。 嗯。 咁頭先阿鄺榮孫提到就係點解今個禮拜鏗槍集咁重要咧？嗱，呢個就好奇怪嘅。因為我自己申報啦，嗰、那個我喺嗰個節目裏面佢有訪問過我。 嗱、嗯，我 但係嗰個全主流媒體係冇人。 冇。嗱，我睇完鏗槍集之後咧，就好譁然啦，因為其實有一啲人即係角色咧，一直以嚟咧，大家都串唔到嘅。 喺個控制裏邊。 即係之前我哋全部都係冇辦法串，將個故仔黐埋，即係全部都係碎片化咁。咁我當我睇完之後咧，就終於就係叮一聲就，哦，原來咁樣。原來就係嗰、那個。 關鍵就。 好啦，咁好啦，當然件事出去之後，咁理論上嗱，我自己睇啦，我自己估啦，第二日應該即時。其實任何嘅媒體都變成係即係 A 日頭版啦，係咪即刻跟啦？但我睇咁多份報紙係冇，咁我睇完之後我就諗，點解會咁嘅咧？即係究竟呢件事係咪已經牽連大到連本地嘅媒體都唔再去，即係又或者唔敢，唔再去 吸？我諗係自我審查，我覺得係。因為那個鏗槍集的調查報道是大家如果未看的現在可以看的，其實剛才 Lance 告訴我聽有二十幾萬人看過，是我想是收視 近幾年最高， 近幾年收視最高，即是香港人真的識貨的，雖然主流媒體不報這件事、因為他呢其實是揭露了控方在庭上披露的其他東西，其實米奇那部分呢、在個控罪裡面是沒有的，控罪就是炸得 是 就是行贿这个炸德的总统200万美金。 但是你这个炸德这一条线索、已经讲出来的。 是的，这个就是他的 控制。不是新料来的嘛。 反而就是米奇间顾问公司怎样配合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外访计划、然后何志平怎样在幕后串联配合安排那些雕。 然后再讲到就是用礼盒去装。 那个炸德那个。 是不是就是装200万下去，然后他到后来他又说这个不是叫做行贿、这个是礼物。 捐献。 就是捐献。 捐献。 OK， 我给你的是没有任何的代价要拿回的。那我在想有没有人是不是真的这么有人去给钱捐完这些东西但是就没有需要拿回这个 return 的。即係其實講唔講通咧？ 即係有個比就受嗰個冇事嘅。 係啦，即係有人行賄，但係嗰個人就話佢冇，佢話佢而家唔係受賄添，佢就當時佢仲要話啊嘛，佢話我就好嬲，就即係出嚟話俾翻你乜乜乜咁樣。 你咪侮辱我哋所有非洲領導人都係貪污啊咁樣，佢講法係咁噶。 翻轉頭啲錢 啊！係啊，唔係當阿何志平，即係佢唔係一個 manager 嚟嘅，佢一個 PR 嚟嘅，佢就話：，少安無躁啊，炸得總統， 係 呢啲唔係行賄。呢啲叫做捐獻。 no， 佢當時係咁講添啊，佢仲要係何志平話：，我哋真係咧放心啦，因為點解咧？我居然咧就同一班咁樣嘅官員丟啊，你哋根本就唔會係攞呢啲錢嘅，即哇好嘢，即係咧 由曲到圓，你諗 唔係啊？即嗱，我應該係咁話啦，大家都唔好睇小咧嚇，依個咁樣嘅肥醫生， 唔好以為佢醫生， 居然咧即係轉數都好快下嘅，你諗 下， 即刻 double break 就然之後就即轉啊，急轉彎， 冇事啦。 佢直情係咁啊嗱，我俾個盒阿 Lens， 我收啦呢、 這 個。 裏邊咧就有200萬美金，其實都一棟啦。咁啊 ，Lens 一打開， 哇， 拍台，你而家當我咩人啊？我哋城寨幫手，我係唔要錢嘅。咁啊， 我義工嚟，一蚊都唔要。 係啦，咁啊，跟住鄺榮孫走出嚟啦，佢話：阿 Lens， 我真係識啱人啦， 真。 原來你是一個咁有道德操守嘅人， 同埋 不枉我對你 咁多年， 都唔單止係咁啊！原來咧，你真係嚇為真真正正為公義發聲。 多謝你，我即刻即刻有光環啦。 就唔係，即係唔係啦。 唔係貪錢啊！ 但係最好笑咩？跟住就話我翻去打封信俾你，安排呢個捐款。咁啊 ，Lens 好啊， 好俾多，俾多啲。 唔係，即係話要一個包裝，令到佢由一個叫賄款嘅嘢變成捐獻。 係啦 ，official 啲咁。 嗱，如果你係話你唔要，咁點解我俾一封信你，你又變咗又要咧？ 因為變咗捐獻。 所以咧，即係我聽完之後咧，我覺得嚇你幾神奇喎！呢班人講啲嘢。 Lens， 我又唔會俾錢你噶啦，我就咁啦。 你咁要我啦？ 唔係，阿 Lens 我叫做。屯門領展關注組， 我有機 會。唔係而家我俾翻張獎項你咁啫嘛，即係我而家頒個獎俾你，攞張咁樣嘅嗰啲咁嘅膠牌啊，嗰啲啊，即係我哋平時我哋平時最憎嗰啲咧。 感謝狀先，然後再俾翻張 膠牌俾我。 嗰啲咁嘅膠牌啊，即係 膠牌後邊有張 check。 嗰啲acrylic 膠後邊嗰啲啊，嗰啲我哋最憎嗰啲咁嘅嘢。 或者深圳嗰啲水晶牌咧。 都係你喺度話啦，嚇點解俾呢張嘢你就突然之間呢200萬就變成可以收啦？呢咁係咪即係話嗰一個嘢？ 就等於一個免死金牌，就係嗱證明咧依個唔係依個賄款嚟㗎。 寫到明係捐獻就捐獻㗎，寫得 啊，即係咁講就得㗎啦，講咗有人信㗎。 咁我想問下兩位啦，你覺得你今日睇新聞覺得五年，你覺得重定係輕？ 咁唔使講，梗係輕啦。我先咪講咗啦，我係覺得 你預計係65年啊？ 唔 係，大佬， 我預計佢坐出唔翻嚟。 係啊，我係 佢預到出唔翻嚟㗎。係 啊，出咩嚟啫？佢而家70幾歲啊嘛，係咪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係 啦。咁你我一直都我哋都咁講㗎。 咁大鑊衰到， 係咯， 仲可以出翻嚟翻香港冇可能。 五年唔係啊嘛，即係 我戥佢擔心咯，五年坐咁少。翻返香港， 我諗佢有一陣，唔係我諗佢喺入邊不斷會打交咯。 要加刑，要加刑， 又睇下嗰啲囚犯幫佢求情，就點會打交咧？人哋跌咗眼鏡落屎坑，佢即刻伸隻手落去執。 行為良好啊！ 行為良好， 唔使五年啦，先翻嚟。 你知嗰啲阿杜汶澤就叫人唔好執番簡啫，冇人叫人唔好執眼鏡， 眼鏡執， 眼鏡即刻伸隻手落去執。 又教英文又。 其實咧，嗱，你睇成件事咧，我睇呢啲嘢嘅時候咧，我不斷喺度諗呢啲咁嘅花絮，佢咁樣放出嚟咧，係咩原因咧？嗱，因為你千祈唔好諗啊，即係 獨家料唔會噶嘛。 唔係啊，即係咁啱。呢啲咁嘅嘢唔會係咁啱，從來都唔 咁大格，冇人睇嘅記者，梗係有人 tip off 佢睇。 其實當然啦，同埋呢啲咁嘅嘢，如果唔喺入面放出嚟，你同我點會知啫？係咪？我哋又唔喺嗰度。咁點解咧？我真係我其實不斷喺度諗嚇，究竟其實佢哋喺度做緊乜嘢？點解又做一個咁樣嘅，即係行依步咧？ 咁我諗係 PR 嚟嘅啫。 咁唔使問啦，但係咁佢要 achieve 啲乜嘢咧？ 就等到佢形象好啲咯。 喂，但係問題你睇下嗰個美國嚟會睇香港嗰啲報紙嘅咩？我都唔明啦，咪咯。 咁啊，胡偉忠嗰封信都係用中文， 即係有翻譯嘅。 其實咧，胡偉忠嗰啲信我又係唔明啊。其實冇乜可能，你真係寫封咁嘅中文信。你睇完之後咧，我唔知你哋啦，我真係好冇同情心啊。我覺得 你唔覺得好感人 ？Patrick 喎，阿媽寫阿 Patrick， 我真係一啲感覺都冇咯。 佢出翻嚟做嘢，60幾歲。佢話：如果 Patrick 唔翻嚟嘅話， 但係你有三個工人，一個司機啊， 一齊做咯。三個 呢個係之後蘋果日報不安好心再跟佢咧。 咁你話你要搞到 法庭當時唔知嘅， 你搞到出翻嚟做 信佢咁，可能美國啊嘛 嚇，唔係咁喂咩啊？你三個工人一個司機，你話俾我聽，你要出翻嚟做嘢， 就係、是、咁多人要養咪做嘢咯。 要養 咁多人啊嘛，嗱又要養翻有狗仔 哦，梅媽次次問法庭要俾多啲錢，佢就因為要搞大啲呢個生日會，等多啲人嚟賀壽，送多啲禮。 咁 你請住又菲傭又司機又 行人， 咁你諗下阿 Patrick 又唔喺度， 哦， 咪咯， 冇得要噶， 咁樣。 不過譬如我其實啱提議咧，就係胡偉忠佢譬如拍無線拍嗰個咧，我係回家不如。咪咯， 你又不安好心， 愛回家， 唔係啊， 帶佢翻屋企啊。 表面同情人，實際幸災樂。 喂，呢一個咪好多劇咯，呢個我老公就係為國家犧牲，等住佢翻屋企咯。你諗下同阿劉丹佢對手戲幾好啊？ 你睇翻啦，嗱，阿胡偉忠咧就好隱晦咁啦，但其實都一啲都唔隱晦嘅，大家都知㗎啦。OK， 即係呼之欲出嗰兩位仁兄咧， 冇用價值。 你冇利用價值啦，所以而家咧就都唔會幫佢㗎啦。咁啊，其實就係講到明，大家都知嗰兩個即係嗰兩位咩人馬啦。 梁振英 咯， 咁好啦，咁首先咧，我唔明白嘅就係點解你而家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你仲係咁樣即係死人咧？喂，而家直情係送咗你一程噶啦，送你上路噶啦喎，嚇！ 你想唔想感冒入瑪麗醫院？ 唔係， 阿董建華個頭馬就係咁樣輕咗噶啦喎。 係，我明。咁就算啊，你話胡偉忠啊，佢到而家佢都冇去過美國，你都覺得神奇啦。 唔去咧，嗱，想問你啊，即係 cut 嗰啲講。 即係點啊？ 冇彩， 我坐監啊！ 細娘夾咗去美國，你冇理由唔探佢噶嘛？ 唔係，可能我攬你走。 即刻，我唔識條友噶，我唔識佢噶 嚇。 我 細娘， 我老哥啫。邊個咩城寨咩嚟㗎？ 嗱，我唔知啊，我完全我唔知道咧，點解去到而家依一個已經水深火熱啦，都已經擺到明係，我都唔騷你啦。咁佢又唔出嚟講，你又唔可以去。咁其實而你睇到嗱，成件事依個孟晚舟咧，就哇 高調啊， 高調地 不惜動用記者加拿大耍呢個， 冇錯，點止係咁啊？點止外交線，我捉埋你加拿大人添啊！即係政府係咪啊？ 甚至 捉你件， 我唔會探你嘅結果。 咁你捉完一件又一件，咁但係調翻轉咧，你而家依一個肥平咧，直情係冇人睬你，割席。 切割 ，OK， 仲要你睇到馬時亨啲，我哋唔係好熟嘅。 明明就同 爭啲話，邊個係 Patrick 啊？ 係啊，即係搞錯啊！我完全唔知道咧，點解即係胡偉忠咧，仲要寫啲咁樣嘅隱晦信？使乜咁使？做使乜隱晦啫？佢赤裸裸啦，係咪啊？而家大家都 你得罪得美國，但係你得罪唔到呢個 得罪唔起 華信能中華能源基金會嘅真正幕後黑手，你得罪唔起。你諗下佢點解唔去探啊？喂！後面大家都知道，美國佬都話啦，控方都話啊，何志平係中間執行者啫嘛。 嗯。 好啦，點解唔抽出個黑手出嚟啊？ 嗯。 如果黑手繼續喺度繼續揦住國家領導人嘅名喺度行嚟行去嗰陣時候，你胡偉忠會唔驚咩？ 嗯。 係咪先？如果你去到何志平將啲機密資料對咗俾你，咁咪大鑊？ 唔係應該，或者又調翻轉咁諗 ，OK？ 你唔好以為喺美國你啊真係可以。咁安全先得㗎，都可以入面怼冧你㗎嘛，係咪？即係我講啊，肥平喺入面。 我知教下小提琴，突然間小提琴斷咗，啪一聲嗰條弦戒都有。 或者伸手入去執緊牙刷嘅時候。 哎呀， 或者太肥啦。喺下面拉住，係咁多一人 俾個屎坑吸咗落去。 有 佢諗到。 係咪？喂，唔係喎，你話唔係咩？咩都可以發生㗎喎，係咪先？ 係啦，你睇得多嗰啲Discovery Channel 咪成日都有嘅咩？Lock up 啊，嗰啲節目 即係咩都可以喎。你諗下， 嗰啲聯邦監獄好， 你諗下幾多人驚嗰啲咁嘅監獄裏邊係咪？即係肥平一片瘦平，變咗扁平都有份啊！ 而家真係變咗瘦平喎，嗰張相咧，佢喺度拉小提琴嗰張相瘦咗成兩個碼喎，唔知係咪生酮飲食咧佢？ 生酮飲食。你咪洗埋腸 嗱，呢啲班人咧 ，OK， 兩元 卡，呢啲班人咧，毫無同情心嘅 ，OK， 人哋慘成咁樣咧，不單止咧，一啲都唔， 真係唔 慘，唔可憐佢嚇。 要同情肥平咧，就要抽出幕後黑手， 唔係 我哋唔係幸災樂禍， 係 要翻案。 你諗下啦，成個班底嘅配套，肥平係董建華發掘從政嘅。是掹入去做一個很重要的職位，民政事務局長，他亦都請了一個很叻的謀臣陳雲，是不是？那你想想入到去之後那麼重視他，然後離職之後再安排他，原本怎麼會配套盧長安？盧長安是東方海外的 家臣， 一個叫沈志晴，一個叫盧長安，1996年已經開始幫董建華競選， 從來都是他們的左右手來的。 盧長安中大畢業沒多久已經加入東方海外， 沒錯， 由後生仔年輕仔做到輕了，都是一生為董建華鞠躬盡瘁，咁你諗下幕後黑手咪就係董建華咯？ 但係佢喺後邊咧，就算係盧長安過身啦，董建華都冇出嚟嘅，都唔會話出嚟喺度，好似佢咪好似完全唔識佢咁樣嘅喎。 咪搏咪行咯，點行點過咯。 係 嗱，你因為嗱你嗱好正常啊。調翻轉，如果而家我輕咗， 我輕啦， 好啦，你輕啦， 我輕啦， 你揸住做啦 ，OK， 你輕咗，咁啊即係城寨衰極啊，都會出嚟講下就係，唉，我哋咧即係 轉下嗰個變黑色。先啦，係嘛？個城寨 係啊，即係點都要改一改先啦。咁我話啦，咁你冇理由咧，大家共事咗，真係佢由畢業去到走，都係一份工喺你嗰度，你冇可能啊！一句都唔交代，都唔感謝佢噶。我覺得喂，人之常情啫，係咪呢個？係啊，指定動作嚟噶嘛。 基金會副秘書長喎， 係啊， 所有加迪奧嗰啲文件咧，其實係即係而家美國法院審嗰個 case 咧， 係啊，全部都CC佢有份㗎。 CC 啊，盧長安 係啊，咁點解咧？即係我即係覺得成件事咧，好匪夷所思，同埋仲有咧，太過此地無銀得緊要啊。 其實你問董建華，佢鄉村集嘅記者問佢嘅， 佢 掂行掂過， 完全唔答啊嘛， 掂行掂過嘅完全係，但我覺得係可以追查到落去，我相信係，因為咧就唔根據控方披露嘅資料咧，而家起訴嘅只係冰山一角。 同埋嗱，你記唔記得咧？曾經我記得阿習近平出訪美國嘅時候咧。老董咧係非常之高姿態咧，好似一支盲公竹咁樣夾住，就話即係佢因為同美國 有關係，嚇同性， 同埋據說就喺嗰程嘅美國 trip 裏面就 lobby 咗習近平支持接受阿 梁振英 做特首嘛， 懟冧咗 阿唐唐嘛， 係啊，冇錯，其實成件事就係咁咯。咁啊，你就會諗下啦，既然你由頭到尾喺美國咁可以呼風喚雨，又可以同呢啲即係政黨拍曬膊頭攬曬頸，咁點解去到今次？這件事上面完全好像 第一唔關我事啊，我唔識你啊，自己個家臣咁樣，我嗱你話幫我聽，其實如果感冒死咗，真係一個病嚟嘅。咁死咗咁，你應該係話哇，即係我哋好惋惜啊，失去咗一個英才啊，係咪？即係幫咗我笑咩啫？你喂真係啦嘛，係咪失去咗阿靚？ 真係嘅， 忍笑忍得咁犀利， 唔係啊！即係嗱，我講就算係做戲啊，從 PR 角度啊， 都要做呢啲嘢，官方嘢， 係咯，指定動作嘛，我都唔知點解佢完全唔做呢樣嘢，唔係即係更加顯而易見話俾人哋聽咩？ 我身為國家領導人， 嗯， 我最擔心係咩？我最擔心係下一次肥平伸隻手落屎坑執董建華個眼鏡啊，混埋同一個倉啊！ 系， 佢唔驚啊！ 我同埋而家你講披露所有嘢都可以，即係 trace 上去董建華有份噶。 係啊，佢唔驚。 同埋之前嗰份報告有名，我都列咗梁振英同埋董建華咁樣幾次噶嘛，份報告。 你唔驚啊？同埋 ban 曬所有董建華基金會對美國大學捐助嘅。 所有咩孔子咩基金會 cut 曬所有。是是是是 孔子學院 cut 咗，董建華基金會捐助呢個德州大學分校，係直情係揾 CIA 查完之後，校長寫封信公開話不能接受。 是 董建華基金會的捐助、 嗯、 因為他是屬於中國的這個統戰機構，那你跟董建華、盧長安和何志平是同一個 level 的， 所以 你就算，所以我即這個就是我想說、嗯、就算你現在切割啊，喂三歲細路仔都知道不是，都你都不要切割啦，我都知道是你咯，即是這樣都可以不拍，那 不是的，你看看周星馳的電影裡面吳孟達都說你看我不到，你 說食神這裡食神最尾 賭聖裡面你看我不到， 爬落的時候看我不到就看我不到了以為是催眠了， 催眠都看他不到了嘛，已經 是 不過我覺得沒所謂的，其實我相信肥平呢在監獄裏面呢經歷這個生酮飲食和跟黑人、拉丁那些、黑社會、黑幫，美國那些拉丁裔黑幫很大隻的嘛，那個都 怎麼 辦，那他一定身體很健康， 保護你啊， 不是，我覺得第一飲食好，生活定時、又經常拉小提琴和執眼鏡， 那怎麼辦， 身體健康，你看看董建華的樣 子，但是怎麼保護 死， 我相信盧長安何志平一定長命過董建華， 咁咪後生佢咁 多年， 咪 就 係 咯，使乜你講？ 即係我打你一拳，一拳即死佢，你肯定死硬。 唔係，即係依個就我唔同意喎，因為 但你見到董建華個面真係 就死啊嘛，面如死 灰，面如死灰喎，真係你冇乜感覺啦，唔係我自己 wishful thinking。 唔係我咁講，好難咁講，舊年咁講，見得出咗嚟嗰陣時。 咁其實可能人哋有病啫， 病好耐啦，咪個老有個老有病啊嘛。 點知有咩病啫？但係咁黑曬。 咁你有國家領導人級別嘅話，就北京協和醫院幫你啦，要換肺、換腎、換心，乜都換曬啦，係嘛？ 唔係，我就嗱，我淨係睇到最奇怪就，我覺得咧，我唔評論你個樣什麼，但我只係會覺得好奇怪就係咧，喺成件事上邊，甚至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佢完全咧就好似咧即係唔再去美國啦，完全冇再提過。佢哋之前咧好高調噶嘛，甚至依、這個團結基金啊， 明天會更好基金同埋香港團結基金。 係啊，佢你知唔知佢哋頻頻咧係約嗰邊嗰啲議員咧、就揾依個鄧淑德過去咧，就即係當然啦，去所謂去同人哋對方會面咧，人哋就派嗰啲咁嘅政助啊，嗰啲咁樣嘅即係低級到唔低級嘅人出嚟見你啦，啲咁啊。咁當然其實依度就好可愛，你開條數啦。咁但係我就會諗啦，咁全程以往佢好高調咁樣話自己可以如何左右大局噶嘛？點解突然之間今日哇完全銷聲匿跡？ 好簡單， 唔見咗， 有痛腳嘅真係。 中美貿易戰咁大件事， 因為一入境就塌你啊！依個孟晚舟， 入境就通櫃添啊！你諗下，你做咩唔開心嘅？ 通櫃啊，董建華 諗起都開心， 爽啊！ 嗱，你諗下中美貿易戰咁大件事，董建華一路。向香港人、香港的傳媒聲稱自己是中美橋梁嘛，又說自己在美國人脈關係豐富，又認識老寶樹又成嘛。你想想你留意一下，董建華是一句都不敢說。 我就是這樣， 不要說自己訪美嘛， 是 正路是不是你應該走去留學都不用啦，是吧， 不是應該認屎認屁，應該就是 你認識這麼多美國傳媒， 但是整件事就是我搭路，不是你都死出來認啦， 應該要成就，應該出來認屎認屁的， 是啊，即是幾大抽兩句水啊，用下自己先，那些就是說呢、其實呢我呢就怎樣去為國家呢鋪橋鋪路，是不是，那就是我啦，那些這樣正常是這樣的，但是他完全銷聲匿跡、即是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即是你不覺得阿董好像靜了下來很多嗎、 阿董阿董咪全力搞大嶼山填海咯，呢個係唔係講笑㗎？呢個係團結基金會嘅， 啲人再講啦。 建議阿董、阿劉德華都係佢哋揾㗎，你以為林鄭揾㗎？係， 係 啊，係阿董揾翻嚟㗎。 Facebook 度播啊嘛， 係啊，所以佢 佢做咩啊？嗰、那個南極專家 係 李洛斯啊， 李洛斯係都同佢集台㗎。 聲稱係自己環島專家咧， 應該去填島。 係啊，仲要話應該填，即、就、係、是、填個人工島出嚟。 應該要填嘅佢話。 咁啊嗱，好簡單啫，我覺得董建就身為國家領導人，我相信咧，共產黨都唔除咗唔容許胡偉忠去探監之外，亦都唔容許董建華自己踏足美國。 即係多一個人質喺手， 因為佢一入美國嘅話，FBI、CIA 一夾走佢嘅話、我相信阿董係熬得出更加多， 即係比何志平冇咁口硬，你覺得？ 嚇、啊？ 即係你覺得董生咩？何志平冇咁口硬嘅喎？ 唔係，董生知道嘅嘢多過何志平好多。何志平只係知道個計劃嘅一部分。 咁同埋你即係我，你唔好真係諗住美國佬啊，係要捉咗你嘅人先至知道你啲料得㗎。其實由頭到尾，如果你睇翻件事係2004年已經開波啦。是不是是啊， 他的基金會很久的了，但是他現在這個 case 本身就 是早一點，不是後一點的、那個 case 是後一點的，就是加迪奧這個 case。 我知道，但是、 米奇那個就再近一點。 是啦、啊、我就說了，你認為美國佬，你說 CIA 又好，你說 FBI 又好，根本由頭到尾承擔的他們怎會是今天才掌握到你這些事，其實從來就已經是由頭到尾都及得你好緊， 咪中興咁樣咯，一早攞曬所有證據，到你唔認再攤出嚟。 慢慢都七年前㗎啦，賣嘢去伊朗。 唔係淨係你而家話入境，我先至拉你慢慢走嘅啫。我從來都已經知道咧，你係邊個啦，係咪啊？即係嗱，你睇到啦，甚至而家爆出嚟咧，就何志平嗰個情婦張雅， 中石油嘅， 係咪中石油嘅僱員？你諗下，就算佢去邊度開房，佢同佢喺邊度食晚飯，呢、這個張雅點樣？對嗰啲侍應生呼呼喝喝，點樣即係每餐喺個大魚大肉，嗰啲人認得你，所有嘅嘢大家都即係看在眼裏，點會連食客都已經認得佢嘅？你知唔知啊？連食客都知道阿張雅係一個咩背景、咩人物，好豪嘅，即係餐餐點樣喺嗰、那個就係、是、老布殊。上成家在那裡開餐那間餐館 呢，就有些叫做 Power Restaurant、就在這個國會山莊附近、那些 Power Restaurant 呢香港很少的，其實就是專是那些政界資深的人物，那些退休的國務卿啊、總統啊、Family Gathering 啊，在那裡即係啲權貴， 唔係即係都有嘅，即係等於香港誒，梗係唔會去到咁 cheap 去馬會啦。你話俾我聽，可能我唔知道啦，即 係 Hong Kong Club 啦、Four Seasons 啦，即係呢啲咧一定有嘅。 Hong Kong Club 啦，係啦， 係啦，即係佢 接近 係，即係佢應該佢哋係一定有一個咁樣嘅聚點啊，聚腳點喺嗰度蒲嘅。OK， 咁喺嗰啲地方嚟做咩咧？其實咧就係 to see and to be seen， 就係咧喂，睇下你仲喺唔喺度？你係啦嚇，I'm still here。OK， 即係最緊要係依樣嘢。 我係呢個華盛。成頓的 Power Elite 這個圈， 沒錯沒錯。 所以你說何志平為什麼要帶著這個張雅不帶胡偉忠呢？也為什麼胡偉忠不去美國探他呢？我估這個張雅呢就已經是呢以肥平身邊的這個即 紅顏、 紅顏知己這樣去打入去那個外交圈。 喂，你想想他現在說、全件事呢張雅是完全知情不得知，仲要係個接頭人嚟嘅、即係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咧，張雅係 involved 嘅，佢並唔係話一個普通嘅紅顏知己培訓、哦。 唔係，其實佢我諗係幕後幫阿肥平去佈置嗰個人添。 Of course， 而家直情係咁樣。 因為你睇佢個款咧，真係似嗰啲高級交際花嘅，佢同阿胡偉忠個款另外一個樣嚟嘅，係高高瘦瘦，一頭攣髮。即係嗰啲款一企出嚟咧，喺華盛頓都吃得開嘅，其實。我懷疑係配備一個咁樣嘅，又及同時監視住阿何志平。 當然啦，其實就係夾住佢，即係你唔好喺度即係亂咁搞。第一就係夾住佢，第二咧就係佢如果做個聯絡人，基本上肥平咧只不過係站喺台前。即係你明白做，即係嗰個指揮棒其實就係依個張雅喺後邊，就發動指住依個男人 要做乜做乜。都好識食嘅，我覺得。 點解？ 嗱，肥平都七條嘢啦，個張雅我諗四十零歲嘅啫。 咁咪點啊？ 咁啊，個款睇落去就比阿胡偉忠大媽 feel 啦。即係胡偉忠，我諗三年前 OK 嘅歡顏嗰個年代，但係而家我諗即係個身形同阿肥平差唔多，咁啊冇得比喎，真係。即係我懷疑肥平之所以能夠咁活躍於政壇啊， 因為有滋潤， 係因為有滋潤，真係噶。即係男人嘅一係就追求權力，一係咧就係令到一個年青嘅女人，令到佢咧 好似再生咁樣。 哦， 係啦， 咁樣。 你諗下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佢根本上佢嘅收入冇阿胡偉忠講得咁差㗎嘛。佢一年點止100萬啊？如果佢做一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唔係，咁佢係嗰陣時就300幾萬。咁但係咧，啊依樣嘢又係講唔通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翻查翻咧，阿肥平佢做醫生嘅時候咧，最少一年咧都700幾萬。好啦，佢700幾萬佢唔做，而調翻轉佢真係攞一份咁啊300萬嘅，咁啊真係好老實講，咁啊爛鬼局長，你冇理由打個折50%佢走去做啲咁嘢啦，係咪？第一啦，第二，當然，即係你而家有依一個咧，依個 delay interest 啦，即係話後邊咧嗰個可能係天文數字添。 能源俾咗嚿錢 嗱，我其實咧，始終對依樣嘢，我唔知啊，我覺得。可能肥平的樣子就比較忠厚的，即係在我眼中，我覺得他呢又不是一個咁 evil 的人。但我始終在想，其實700幾萬，咁當然啦，即係喺我哋呢啲咁嘅普通人嚟講，我覺得700幾萬就已經係一個幾好嘅數字啦。咁你放低700幾萬唔要，而家就走去做呢單嘢，好啦，而家不單止身敗名裂，仲要咧自己流當入獄，仲要可能咧，喂餘生都喺入邊嘅好，即係有咁嘅可能啦。咁你其實為咗乜嘢呢？唔通真係為咗張雅呢啲？ 即係為國家係嘛？真心交嚟嘅得啦。 唔係唔係你冇笑話，我有可能㗎。 你覺得佢真心交？ 真心交啫， 我 知係。 我唔知點解，我覺得佢係真心交咯。即係我覺得佢呢啲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共產黨就會洗佢腦啦，就會話咧啊，你為國家做事。 真係民間外交，你覺得 係？係即係為國家做事。 係。 Okay? 因為嗱，佢始終都係一個醫生嚟㗎嘛，即係佢都係一個 professional， 一個即係。得個讀書人啦、啊，佢唔係嗰啲即係奸搞。 但係好啦，國家俾個任務你，不過係賣軍火去南蘇丹、達富爾嗰啲軍閥同埋敍利亞。 No， 佢開波嘅時候，佢梗係唔會同你講呢啲。嗱，你只係為嗱，佢而家 初頭就叫你做啲咩基金會算數啦。 佢唔係佢初時 喺聯合國發表演說。 咁佢都叫你即係幫手去做能源啦、 啊。宣揚一大一路囉。 係咪佢真係同你講能源啦、啊去令國家可以走出去即係同國際接軌接呢啲咁樣嘅國際嘅工程返。 即係佢覺得好似自己陳同富珍咁啊。 係啊，即係同呢個雞珍一樣。咁佢覺得 雞珍做世衛，我做聯大囉。 係啊，係咪即係我為國家嘛。我覺得佢真係有咁樣嘅有咁樣嘅諗法囉。可能唔係，但係 at least 喺我眼中我覺得呢佢唔係佢即係我覺得嗰啲錢咧，唔係話大到可以令到佢什麼什麼。原因就第一去到咁嘅年紀，你700幾萬唔係話冇得食啊嘛，係咪？雖然俾人胡偉忠翻嚟刮嚟刮幾巴，咪刮幾巴咯，唔緊要啦，刮咪刮咯。但係 小道消息嚟嘅， 即係你刮我又有張牙嘛，即 係咁我講即係張牙先係真係佢走嘅原因啊，反而 唔係嗱，我自己咁睇，我唔係嘲笑佢，我覺得佢有一種虛幻嘅。成為國際政治人物嗰種感覺， 係咯，我咪就係咁意思咯。 佢要去嗰個 power elite、power restaurant 咧，係有原因嘅。嗱，美國好多餐廳唔係嗰間特別好食，但係點解佢要去嗰度咧？ 特別多名人啦、 啊，唔係因為佢要俾人或者佢係啦，佢 ego 佢要話俾我聽， 我能夠 我係國際政治圈嘅人。你諗下，我見到乍得總統，係 咯， 我見到烏干達外長。我見到呢個塞內加爾外長， 然之後喂， 跟住聯大主席阿耶利米奇啊， 又或者喂布殊，即係老布殊、後生布殊都喺度，即係出出入入嘅。咁喂，嗰度唔係翠華喎。 你咁講，我擔心一個香港一個政界，我擔心葉劉啊，真係啊。其實啱啱你個諗法咧，葉劉又呢種嗱，錢又有佢老公即係淨頭髮俾佢啦，權又試過有。 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咧？葉劉咧根本好老實講上唔到大台嘅，你淨係 嗱你講嘅， 嗱你講嘅啊， 你講嘅啊， 嗱葉劉 唔係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嗱，呢啲女人咧，秒嘴秒舌，都未埋位就已經起曬槓，一個箭豬咁樣咧。 仲動嘅台上台添，仲 係咪？即係你無論點樣裝啊，點解肥平呢啲可以有佢嗰個位咧？就係佢個樣夠傻夠戇居，咁大家就覺得佢冇咁起槓嘛。 即係冇傷害力，一個肥仔咁。 最單獨嗱，即係我係一個專業咯，你明啊？人哋覺得我係個專業，即係唔會覺得佢一個古惑仔咯。咁所以咪人哋即係咁，當然古惑仔就更加好利用添啦。即係個事係咁咯。 同埋佢個名啊 ，Doctor Ho，Doctor Ho 咁樣，即係聽落去都 not bad。 係啦，即係嗱，我覺得佢一種咁樣，未必係錢，我真係相信 係， 而係嗰種覺得自己係屬於一個國際政治圈嗰種 power， 就勝咗你啦， 個 ego 啊， 同埋嗱， 係啊， 即係我從 同埋配備埋一個咁樣嘅高級張雅俾佢啦， 同埋我從一個我自己本身只係一個專業界別，我能夠跳咗上去一個即係政治個位咧，其實嗰個 ego 咧係另外一樣嘢咯。 即係如果你話我普通係一個醫生，就算你話我幾叻做眼科都好啦，無論點你都只不過係喺你個界別裏面叻，你係唔會係將你個層面帶到可以係一個國際嘅水平。 好簡單啫嘛，我諗喺阿肥平眼中，佢連689都睇唔起啊！你只不過係一個香港特區嘅行政長官， 即內交689。 但我哋諗下，我係見到聯合國大會主席。 咁當然啦， 我係去到蒙古見到蒙古總統。 呢個我咪就係想講，其實點解將佢一步一步帶到去嗰即係而家依個層面咧？其實就係個 ego 咯，並唔係因為嗰個錢咯。究竟你話佢後邊係咪真係有一個 delay interest？ 佢俾啲咩佢？我反而我唔係咁樣諗咯。我覺得其實係即係一般嘅。尤其是專業人士咧，佢哋係有一種咁樣嘅想法啊！如果咧，我既然我已經喺我依、這個即係依個範疇裏邊咧，可以做到依度嘢啦，咁如果我再能夠上一樣，咁你嗱同一般嘅眼醫就好唔同咯、即係我嘅視野，我接觸到嘅人脈，甚至咧嗰、那個即係我可以 handle 嘅事咧，係完全兩回事喎，即係同一個眼科醫生係完全兩樣嘢喎。如果唔係你眼科醫生最叻，咪你咁嘅手術室裏面咯。 呢班阿董建華嘅謀士咧，即係喺第一屆任職呢個問責官員嗰班咧、本來就佢哋順理成章咧，你留意一下，除咗佢啦，李國章都係嘅。本來咧就應該咧到董建華正常落台的話、就應該交給梁振英嘛，或者交給李國章嘛、他們肥平又會繼續留在這裡，可能做張建宗的位置，甚至、即是這個、政務司司長這樣的。但中間打斷了個部署嘛，就是董腳痛落台嘛、打斷了之後到曾蔭權上場，他就很挑爭這班老董的馬仔的、就全部留意一下了， 換馬 了，是的，一到他競選連任成功、曾蔭權就換了那班人，咁李國章全部呢班人呢，一係就變成怨偶、即係充滿怨毒怨氣犯招呀嗰啲。咁肥平就算係自己打出一條血路、就走上國際政治嘛，你諗下。 係唔係佢打出就唔知啦。但係最得人道呢，我覺得最得人道佢真係走咗出去。係咪你喺成班呢啲當年嘅問責官員裏面。 老董舊電池。 即係呢班舊電池裏面呢，能夠跑出去嘅，其實你睇到㗎，有幾多個一個雞針。一個就是、肥平啦，咁而家依兩個人直接走出去，喺我心目中，譬如我將我自己擺落去肥平嗰個位嗰度諗，喂唔係、我最單人道我都唔使再喺依個鯉魚門水域之內繼續喺度你打我，我打你， 最重要可能唔使對住胡偉忠。 我覺得從任何一個層面咧都講一個，佢點解會走出去嘅、因為嗰個係。被視為一個 achievement 噶嘛，係咪？咁入邊派你出去， 咁我覺得 你咪繼續喺啲乜嘅鯉魚門水域之內喺度滾下滾下，總會有呢個機會，又真係幾唔錯嘅。當然而家係咪搞到去執牙刷又好， 執眼鏡啫，人哋唔係執牙刷，你真係 冇執翻， 即係心地唔好啊！成日話人執翻假， 即係執乜都好啦。咁你咪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佢哋覺得係跑咗一步，跑前咗一步咯。 25號 就判啦， 我覺得就可能五年啦，最少可能多過五年。咁但我相信何志平嘅政治生涯都結束㗎啦，應該坐完之後，就算提早假釋都，佢坐十幾個月㗎啦。 乜嘢生涯都結束啦，係咪 坐完都差幾歲啦。 唔係佢坐十幾個月㗎啦，五年可能係扣埋假，可能坐多兩年都已經出翻嚟。 你自己諗下，其實所有人啊都唔使等佢判都已經同佢割曬隻啦。你出翻嚟之後咧，有乜嘢可能仲有人會騷你啫？即係唔可能啦，我覺得你唔好講政治生涯啦，我覺得你即係乜鬼涯都完啦。 但係嗰啲所謂幫中共做民間外交嗰啲人嘅一個好好嘅教訓嚟嘅，我覺得呢個係你嗰個係一個山寨嘅外交圈嚟嘅。其實你係同一個社團做嘢冇分別嘅，社團做嘢到出咗事，社團就會同你切割㗎啦。係 啊， 係嘛？即係呢個係 你真係以為有安家費啊？你都 所以我記得個昌昌集的記者訪問我的時候，我最後的講法都是說，即是香港人是玩不起的，即是這些東西你是 feel good 你玩的那時 候， 你想想我隔離出入高級餐廳去跟那些政要在那裡飲飲飲食食，開幾萬元支紅酒，是不是談笑風生，揸住酒杯朗下朗下，講下非洲炸得的鑽石啊，講下呢、這個聯合國大會裏面嗰啲嘅笑片啊， 又或者講下咧，哇！你睇我幾有急才啊！當佢嘅隊過嚟攞二百米嘅時候，我即刻就一個急轉彎 double break 同佢講，就係話我才不是話你，我就絕對知道你唔係咁嘅人。 我就係知道你係唔係咁嘅人，我先至第一個揾你。佢係咁講㗎。 佢咁講啊！ 我就係知道你唔貪。 咁我肯定咧，淨係呢一步咧。佢想翻翻去 即係上面嗰啲人都話：哇！真係果然係啊！即係淨係你先有依一種咁嘅才智，可以喺咁即係咁危急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令大家有一係冇錯，即係將成個事情扭轉咁。哇！佢就 high 到喎，我諗 瞓著覺 係啊！ 咁我覺得 身高高啦，唔係講埋 唔使張眼啦。 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如果係咁，肥平如果即係坐完之後出嚟咧，不如去炸德中路啦。 嗯， 系咪先？即系远离呢个是非地，即系坦白讲，翻到嚟香港，我相信亦都系人情冷暖，系唔会再有人咧去敢掂佢。 我谂，我应该调翻转啦。我觉得咧，如果我系佢，我就死了。 啊，喂，搵佢嚟做下节目都好。 我死都唔翻添啊！因为你谂下，而家通晒天啦。阿胡伟忠又知道张雅啦，佢平时都已经刮你噶啦，今次有埋张雅 踢兜心口踢落去， 唔系啊，真系炸得啦，系咪啊？ 炸得， 炸得， 炸起嚟！ 大佬，你仲咁开心翻嚟，嘻嘻哈哈，我觉得就 唔好翻嚟好过啦。 即系搵窿捐啦，搵两个非洲黑人 吓。哇，男定女先？男定女先？ 唔激进咗两个非洲黑人 咩啫？ 黑人系列 一齐生活。 做仆人啫， 啊！你啲人 互相扶持啫， 啲人唔啱。點解話你做仆人呢？其實係咪啊？一齊生活啫嘛，融入主流文化。 整番簡咯，收工 簡 嗰啲。 好啦，休息一陣先。翻嚟咧，講完肥平之後咧，就入呢個主菜。咁咧就首先就講下呢個6億6240億。我想問下現場觀眾啦，係幾多個零咧？一陣間話俾我聽。 Thank you.